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爱才不会回来，我会这么等待，舍不得一春去秋来，在你的爱之外，我在哪里存在？ 才知道那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 这首哭不出来之后，我们再来听听阿杜的这首挂失。这是阿杜2012年离开海蝶唱片之后呢推出的一首歌。就在上月22号，阿杜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的近照，并且配文说呢感觉要减肥了。照片中的确阿杜的身材微微有些发福，脸庞也很圆润，但是笑容一如当初。 走的路吹的风去哪里，听的歌看的戏没暂停，你借我的手好，没有什么会做得好，说放掉就放掉，谁看到谁见到，不小心不见的一秒，不要闹，谁都是一边拿一边掉。哦，回忆是一种寻宝，找不到就别找，太无聊。快活的

0315-5150-5350 1399-489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敬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向远方，爱生活，至少我你的记忆里。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二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张韶涵带来一首《喜欢你没道理》，这首歌呢也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一首歌，就是黄品源和莫文蔚对唱的《那么爱你为什么》。既然人世间爱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爱就是无条件的亲密。 一个真心假就是这朵玫瑰，对于每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牵强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跟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蜜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把真情现实永远。恋爱的体内久久延续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那心情永不完。恋爱的体内久久甜蜜在心坎，我将你温柔宠爱超完美的动感。微笑假就是彻底眼泪，对于百分百恋爱哭了三天，把手中金糖薄荷泡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跟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蜜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把真情现实永远。恋爱的体内久久延续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那心情永不完。恋爱的体内久久甜蜜的心坎，品尝你温柔宠爱超完美的口感。恋爱的体内久久延续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永不完。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永不完。恋爱的体内久久甜蜜在心坎，品尝你温柔宠爱超完美的口感。 节奏的生活让吃饭也成了很随意的小事，事情急了用面包饼干顶一餐也是有的，甚至有时候干脆跳过一顿饭。在越来越多应酬的当下，我们越来越喜欢在家吃饭，因为冲击的快餐、应酬的杯盏、繁琐的客套都是生存，只有在黄昏时分炖了浓汤的火，一口一口地舔着锅沿，一家人洗了手，开了电视，围坐一桌有说有笑的吃热饭，这才算是生活，你说对吗？迫在眉梢，许美静。 如果这一切只是梦，为何连呼吸都会心痛？当朋友提起了你的名字，

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选择题，答案却被你悄悄地写在手心。你是否会记起我抢你的橡皮？到现在竟没有机会还你。抽屉里还有你送给我的 CD。这轻柔的风停了整个夏季，那副歌的旋律都带着曾经，你用彩色粉笔写下真心。遇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惊喜，阳光不是温暖社会说的不离不弃，如今的曾经是你，你是我今生最大的惊喜，和你面下个多开心，飘雪如模糊的遥远笔迹，我始终会想起你。惊喜，阳光不朽温暖着回忆，说的不离不弃，千万如今都曾经是你。你是我今生最大的惊喜，和你面笑得多开心，却模糊的留影笔记，我时常会想起你。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二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张靓颖带来一首《这该死的爱》。张靓颖说呢，这首歌它反映的情感状态是还没有达到崩溃的地步，还是有一点希望的，所以在歌曲录制的时候呢，采用了比较收敛的感觉。 每次别人无意提起有关于你的消息，我都会微笑的装作一点都不在意，耳朵背着我收集你所有的点点滴滴，现在你在哪里？寄出的信直到现在还是锁在抽屉无处可投递，电话总是形影不离，害怕如果每次打还想起错过你声音，总是形影不离。

向远方，爱生活、哦、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周二夜晚最暖心的问候，一首经典老歌，一份心情故事，告别了白天的喧嚣，就让我们在这里在歌声里把心情放松下来吧。当你总是想一个人的时候，在脑子里呢总会描绘他，可能描绘的时候多了一些刘海，眼睛会更明亮一些，随着时间岁月的推移，你脑海里描绘的他也有了越来越美的样子。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脑海里一直在描绘的谁呢？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 下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传说充满幽默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现在是20: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微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二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曹哥的 Superman。 曹哥说呢，自己小时候经常被 Superman 救起，家里失火被好心人救起，生病很严重被医生救活，没有这些 Superman 的帮助，也许就没有曹哥，更没有曹哥的音乐。 不是的大眼睛加不同灯光说人人摇曳，今天我想的心情很美术，就让我们跳不停。 唱歌的一首 Superman 之后，再来听听万芳的新不了情。在1993年，万芳以一首新不了情获得了关注。2004年的时候，她还在电视剧冷风过境当中饰演罕见的疾病肌肉萎缩症的患者，而获得了2004年台湾地区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是的，她是位演员。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般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来世还能再度拥抱。 最后，剩下冰凉的美酒。

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 Mars 全身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趁平凡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迷途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重新的痛都拿走，让我再次亮起瞳孔，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大声 And just as I know You never understand There's no fear in my heartOh, 你也曾经追问，然后沉默，我渐渐习惯谎言 Think it's a little Oh, 因为没有草原忘了你是马，卑微的人生，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能不能彻底放开你的手，敢不敢这平凡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重新的痛都拿走，让再次亮起瞳孔，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大声，哦，那才是我，哦，那才是我，那个发光的，那个会飞的。Oh,

人相信天荒地老，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